若望末世录第十二章。那时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兆，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。她胎中怀了孕，在惨痛和苦劳中呼疼呻吟。随着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异兆，有一条火红的大龙，有七个头，十只脚，头上戴着七个王冠，它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了三分之一，投在地上。那条龙便站在那要生产的女人面前，待她生产后，要吞下她的孩子。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他就是那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。那女人的孩子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，女人就逃到旷野去了，在那里有天主已给他准备好的地方，叫他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。以后天上就发生了战争，米俄尔和他的天使一同与那龙交战，那龙也和他的使者一起应战，但他们抵不住，在天上遂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。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，他就是那远古的蛇，号称魔鬼或撒旦的，那欺骗了全世界的，被摔到地上，他的使者也同他一起被摔了下来。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，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、全能和国度，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，因为那日夜在我们的天主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。他们乃羔羊的血和他们作证的话得胜了那条龙，因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。为此高天和住在那里的，你们欢乐吧，祸灾大地和海洋，因为魔鬼怀着大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有很短的时间了。那条龙一看见自己被摔到地上，就去追赶那生了男婴的女人，可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给了那女人，为叫她飞入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去，在那里受供养一段时期、两段时期和半段时期，远离那蛇的面。那蛇遂在女人后面从自己的口中吐出一道像河的水，为使那女人被河水冲去，可是大地却援助了那女人。大地裂开一个口，把那条龙从口中所吐出的河水吸了去，那条龙便对那女人大发愤怒，遂去与他其余的后裔及那些遵行天主的诫命且为耶稣作证的人交战。于是他就站在海滩上，